少时的爱像风，看不见却感受得到，就像刻在桌板上的名字，怕你看见又怕你看不见。 你以后少和我搭讪，咱俩顶多就算是个露水同桌。 哎，你俩不是有那个什么娃娃亲吗？ 哎，哄哄我同桌，哄高兴了，上你三个球。 小怪兽，你大人有大量。这就是你那只付未婚的未婚妻啊？ 你们看他头上那个包了，像不像一根鸡脚？ 你刚刚是不是都听到了？ 如果我退婚，你是不是就高兴了？ 是啊。 那我不退。 从相遇到相知，从露水同桌到告别校园，青葱岁月的秘密是你，未来日子的期盼也是你。 我的整个高中生涯是和你做同桌开始的，当然结束的时候也得跟你做同桌。送你一句话，彼方尚有荣光在。 你说你也喜欢春天，是因为春天像我，我是在遇见你之后才开始喜欢春天的，因为四月风景独好，不是吗？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，也是我的周四月。有人说过，当一个人能够坦然面对失去，学会接受现实的无可奈何，他的青春就开始褪色了。 以后好好上课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 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。我拼命地走向你，我根本不在意合不合适，擅不擅长，可是到头来我发现你连跟我一起努力的行动都没有。 因为我在意的就是你合不合适，擅不擅长。我希望你在做每一个选择之前先想清楚自己，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想着我。 想清楚什么呀？我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。你口口声声说都是我的选择，那你呢？你难道真的就一点都不喜欢我吗？难道那三年对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吗？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不会再来找你了。 丁宪， 如果有一天我们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，你希望谁会陪在你身边呢？ 那个隐藏在心底的秘密被我小心地封存在了落灰的盒子中，但总有一天盒子会被再次开启。本以为早已淡忘一切的我，才发现我从未真正放下过它。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我们不能在一起的理由，那我就去找一千种，去找一万种我们不能分开的理由。 我会一直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不论发生什么。 接下来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想要有你的参与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我愿意，无论多少次我都愿意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都市言情小说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改编自晋江文学同名小说，作者耳东兔子，演播佳玉声社，后期音浪车间。欢迎订阅。